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01集，梦魔侵心。而此时，许仙的客栈里，一叶夫人清点了一下这次的伤员数量，无奈叹气。一个阴兰慈和陆雪儿就让他们的人马折损了大半，好在这二人这次手下留情，所有人都是轻伤，连个骨折的都没有。老太太忍不住叹气，这是何苦来的呢？想跑来找阴侯报仇，可谁都知道要报仇简直难如登天。他拿着药箱经过萧长青的房门口，就听到里头传来哗啦一声，一叶夫人微微一惊，赶紧推门进去，就见萧长青站在桌边，满脸的怒容，几朵被泡开了的山茶花湿漉漉软趴趴地散落在地上，茶水将原本灰色的地板打湿后就成了黑色，淡色的茶花也显得艳丽了些。叶夫人叹了口气，就见萧长青脑袋上有一道红色的划痕，看来他也被冰珠擦伤了。 萧岛主，何苦生气？ 叶夫人收拾地上的茶壶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绪烦乱，一不留神被尖锐的茶碗碎片割伤了手，鲜红的血液正滴出来。叶夫人皱眉，拿帕子裹住手指，萧长青看了看他，叹气。 老天没眼呐！ 这么多年江湖混下来，你还信老天？这天下是强者的天下，老天爷什么时候开过眼啊？ 哎， 你也别上火了，等其他人都来了，我们再一起商量对付阴侯的对策。 叶夫人说着，觉得手指头有些痛，就留下一句早点休息，然后关上门回房间上药去了。留下萧长青一个人颓然地坐在床边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，就听到咯吱一声，窗户被夜风吹开了。萧长青站了起来，抬眼望着窗外，却是愣住了。只见此时窗口坐着一个人，那一抹白色的倩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出现在他梦里的。 师妹， 萧长青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白色的人影缓缓回过头，侧脸在月光下还是当年般美好，只是神情忧愁。 师妹，你是？ 萧长青的理智告诉自己，他师妹死了快100年了，不可能活过来，可眼前人又太真实了，难道是鬼魂，所以一点气息都没有？ 师兄，我不甘心。 萧长青见他师妹黯然神伤，赶忙安慰。 我知道，师兄会帮你讨回个公道。 师兄，我当年是被阴侯害死的。 什么？ 我代替他被关在18层地狱近100年，他却儿孙显达，一生顺遂。 你说他害死你？ 师兄，你要帮我报仇啊。 师妹。 等萧长青追到窗边，他师妹的身影已经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。萧长青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伸手掐了自己一下，疼的不是梦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根本没睡着，真的是他师妹的鬼魂来找他了。萧长青愣了良久，一掌劈碎了房中的桌子。 阴侯，我要你们爷孙三人血债血偿，不得好死。 次日清晨，展昭刚出门洗了把脸，就闻到一股怪味儿。仰天打了个喷嚏，院子里公孙点了一个小香炉，正和小四子一起在熏几块帕子，门口闹哄哄的。展昭往下望，好嘛，喜儿办是真麻利啊，就见红英寨西边的一块空地上堆满了一麻袋一麻袋的花茶，几个丫头拿着纸笔，边正记录边付给送货来的买家银子。吃早饭的时候，公孙将所有的工具都熏好了，据说是为了挑花茶的时候避免串味用的。众人刚坐下准备吃了早饭去查花茶的事情，就见喜儿拿着单据还有剩下的银子跑来了。 少爷，都买回来了。 展昭点头让他们赶紧吃早饭去，不过喜儿没走，而是四周望了望。 夫人和老爷呢？ 乐儿正捧着早点过来，闻言就答了一句， 刚起就来了。 喜儿闻言就站着，似乎要等殷兰辞。展昭见他神色有些怪，有些好奇， 出什么事儿啊？ 我今早买茶叶的时候听到个事情。 什么事儿？ 听说一夜夫人死了。 什么？ 我听到整条街的江湖人都在传，不过我赶时间没详细打听，回来之后我跟影卫说了。 说话间就见折影进来了，面色严峻，到了赵普身边。 王爷，一夜夫人今早被发现死在了客栈的房间里。 怎么死的？ 不太清楚，不过一夜夫人是来过红英寨，回去之后死的。 可她昨天走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，昨天两位伯母有手下留情，虽然看着阵势挺大的，但对面那些人最多就是被冰珠砸两下受个轻伤，一夜夫人功夫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死了？ 有点蹊跷，但是当务之急要小心萧长青他们以此借题发挥，挑起更大的事端。 哼，一夜夫人是不可能自己无缘无故死了的，也不可能是被我娘他们打死的，换句话说是回去之后被人弄死的，而害死他的直接后果是指向了红英寨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有人害死一夜夫人，想嫁祸红英寨，挑起更大的事端。 萧长青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召集江湖人，口口声声说一夜夫人是死于殷侯和其他人之手，说要铲除殷氏满门。 那老头失心疯了吧？ 我也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。 哎，老鬼，你当年除了不肯娶的师妹之外干过别的没？ 当然没。 那怎么和你杀了他全家似的那么恨你啊？ 众人也都觉得萧长青不可理喻。展昭皱着眉头坐在那里不说话，脸上是少有的严肃，这事情的发展方向很是不妙啊。 昭昭，心肝。 吃过了早饭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喊，众人都一激灵，殷侯望天，殷兰辞端着粥碗看展昭。 你胖姑姑来了。 展昭闻言蹦了起来，这时就见门口一个鹅黄色的身影扑进来，众人都觉得眼前一晃，好像一只巨大的小鸡，那身影弹到了展昭面前，一把搂住。众人这会儿看清楚了，原来跑进来的是一个穿着鹅黄色长裙的胖阿姨。展昭这位胖姑姑看着大概四十来岁，长得特别富态，胖呼呼的，穿一身明黄，还真挺像只鸡仔儿。他个子也不高，背后背着个大大的包袱，不知道里头装的什么。 这位是黄月林，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姨妈里头的黄姨，不过她嫌黄姨不好听，所以我们从小就叫她胖姑姑。 江童黄月林。 黄月林眨眨眼对林业火点头， 哎呦，闺女有见识呀。 我是男的。 黄月林张大了嘴，随即赶紧开口，伸手一指林业火身边的邹良， 是那个姑娘。 邹良正喝茶呢，闻言愣了愣，众人都望他不解。林业火一身红，长得又好看， 被误认成女的倒是也不无可能，可邹良爷们的一塌糊涂怎么会认错？ 姑姑，那也是男的。 黄月林再次张大了嘴，最后一直小四子。 不是不是，是那个丫头。 小四子是男孩子。 哎呀，这年头的汉子怎么都长得这么俏丽呀，让姑娘们怎么活呀？ 众人闻言都有些哭笑不得。黄月玲又眯着眼睛瞧着其他人，这时外头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，走在前边的是一身水色长裙的蓝狐狸。 小胖啊，你看不清楚就别乱说嘛。 蓝狐狸身后一个绿衣的高挑女人也走了进来。 她眼神不好，又属猪，平日眼茫茫，整天撞来撞去，下了水就看得清楚了。 众人心中了然，江豚黄月玲据说天赋异禀，生了一双在漆黑水中都能看清楚的鱼目，上了岸反而看不太清楚，这女子可以说是当时水性最好的人了。白玉堂打量了一下黄月玲，江湖上唯一一个水性比他四哥好的应该就是此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